第36集，主动出击。那天秦威航送钟静从医院回来正好五点，到家时穆丹也回来了，穆丹留他吃饭，他婉拒了。从钟静家骑车出来，前面不远就是钱飞家的别墅，雅马哈R1经过别墅对面停了下来。秦威航摘下头盔下了车，走上前按了门铃。秦威航右手按在墙上，偏了下头，别开了脸，没让自己入境。 谁啊？ 我找安宁。 安宁？哦，蘑菇头小青蛙呀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他星期天才来补课。 星期天？我记错了。 喂，你找他干嘛？ 袁小叶从屏幕里没看到对方的脸，但听着低音炮的气势很不好惹，会来这儿找蘑菇头小青蛙也怪怪的。他便多了个心眼，问了一句：“ 你几年级啊？”“ 关你什么事儿啊？”“ 喜欢钢铁侠是吧？”“ 你谁啊你？不会是什么跟踪偷窥狂吧？” 秦威航没等他说完就起身离开了。袁小叶从头到尾没从屏幕里看到对方的脸，离开的时候只看到一个高帅的肩膀和背影。卧槽，衣服还挺帅的，这手法太专业了，搞得他更紧张了。狂冲到窗户边，看见那个人上了路边一辆黑色机车，他想举起手机拍下来，但摩托车的速度太快了，等他对好焦早就绝尘而去了。袁小叶气得直跺脚。 哎呀，什么人啊，小青蛙你得罪黑社会了吗？ 秦威航把车停到自家楼下，摘下头盔拿出手机。钟静给他发来一条微信，是一张照片，拍的是他去敲钱飞门的一幕。 你这种追人的方式会被认为是变态的。 秦威航揣了手机没有回，下车走进电梯，按了两下关门，有些疲惫的靠在电梤壁上，回忆起那天他开车载着钟静时，车子在积水里划出很大的水花。他皱起眉头，轻喃出声：“ 那天下雨了。” 周六的早上，安宁忽然收到袁小叶发来的微信，看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 小青蛙，你是不是得罪人了？昨天放学有个奇奇怪怪的黑衣男来我家找你，他居然还知道我喜欢钢铁侠。 嗯，我保证我没和任何人说过你喜欢钢铁侠的事。 哎呀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怀疑我们被监视了。不过我不是他的目标，你才是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去网上网贷了呀？网贷不能碰啊。 安宁忙感谢了袁小叶的关心，也是没想到袁小叶才初一就深谙网贷的危害。崇拜钢铁侠的小朋友果然三观都够正。去食堂吃了早饭，他想破脑袋也没想出来究竟会有谁去钱飞家找自己，心里还有点毛毛的。走着走着就要回头望一眼，应该不会吧，他心想，我又没钱又没色，跟踪我图啥呀。从食堂出来就差不多九点了，周六的早上是他难得可以休息的时间。快餐店的排班是从中午十二点开始，从现在开始的两个多小时空档里，他有时会打扫一下宿舍，洗洗衣服，有时去图书馆找两本感兴趣的书看。寝室周二下午他才扫过，好像还挺干净的，毕竟他每天在宿舍待的时间都有限，也就睡个觉。衣服昨晚也洗了，逃了课睡了一下午，晚上睡不着就起来洗衣服了。楼下洗衣房也可以洗，他能节约就节约点吧。想了想，那还是去图书馆找本书看看吧。他一直挺想看 Tommy Caldwell 的那本自传的，不知道图书馆有没有。图书馆旁边是学校的放映厅，有时社团会申请使用。安宁本来是冲着图书馆去的，却冷不防被放映厅外的海报吸引了。上面斗大几个字写着：“攀岩社本周活动，观影黎明墙。”安宁本来计划去找 Tommy Caldwell 的自传看的，然后就碰上这边放映黎明墙，也太有缘了。看到这三个字，他脑子里就浮现出那天在快餐店里，秦威航说了船长封后，他们同时在手机上搜索，然后认识了那块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花岗岩。那之后，他 他也上网查了很多关于船长峰的信息，而黎明墙便是船长峰上最高难度的一条线路。他见过这条线路的图片，它在完全垂直的金色峭壁上蜿蜒，背景的天空宛若深海，除了黑蓝的天，就只有那样一座远古的造物矗立在那里，渺小如蚂蚁的人类在它的臂膀上攀爬。黎明墙，秦维航说过，这些攀岩线路的名字都是人们起的。黎明墙的名字不知是谁起的，透着闪耀与孤独，光是听着名字就让人心驰神往。他听见放映厅门口的女社员笑着招呼他，显然是认出了他。 哎，同学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 我想好了。 秦维航在经过放映厅时停下脚步，放映厅门外，穿着一身白绿条纹毛衣的男生正弯着腰，在台子上填写着什么。他现在看见这个人，心里就是满满的后悔和心疼。又酸又涩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这辈子，他都没体会过这种心情。安宁一边填写申请表，一边询问了一些和攀岩有关的事。 是不是手劲不够就不适合攀岩呀？ 谁说的？你手劲能有我差吗？手劲是可以练的。 那我近视600度也可以攀岩吗？ 没事啊，我们社长也是500度近视呢，有时攀岩都不取眼镜的，你要是担心就配一副隐形眼镜就好了。 安宁点点头，刚填好自己的手机号码，表格忽然被从旁边抽走了。他纳闷地寻着那只手抬头，竟然是秦维航。他一下愣住了，社团的学姐也傻眼了，呆呆地看着这个空降的大神。秦维航拿起那张表格，扫了扫上面的小学生字体。 你想学攀岩啊？ 嗯，是有一点兴趣。 是因为我吗？你是认真的？ 我知道我手劲不够，但我还是想试试。 好，那我教你。 可我付不起教练费的。 我不收你钱。要期末了，帮我补课吧，怎么样？ 帮你补课没问题，但你亲自教我攀岩，会不会耽误你时间啊？ 不耽误。 同学，他教你攀岩和你参加社团不矛盾啊，两个人攀岩太孤单了，多一些人才好玩。 谁说的？你有那么多时间吗？又要和我行动，又要跟社团。 大神开口，还能怎么反驳？社团的同学只好闭了嘴。安宁也有点过意不去，本来自己申请表都填到一半了，他两头为难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韩宁只好和社团的同学说了声抱歉。秦维航这才把申请表还了回去。他往放映厅外的海报上看了一眼。 你是想看这个吗？ 不是，我填这个申请表是真的想去攀岩，不是为了看电影。 你不想看？ 想看是想看，但我填这个申请。 懂，那走吧。 这个袋子，你是刚从哪儿回来吗？ 不是，我决定搬回宿舍了。不欢迎吗？ 秦维航说完就后悔了。不欢迎很正常吧，否则你还期望人家怎么回答？那我慢慢让自己再受欢迎起来吧，他心想。 怎么可能？当然欢迎啊。 安宁说的毫无芥蒂，一直是那个当初在篮球场上挺身而出的男生。秦维航心里更加不是滋味，他抬头望了眼图书馆的方向。 你要去图书馆？ 对。 那你去吧。 安宁总觉得秦维航怪怪的，一句那你去吧说得过于轻柔了，根本就不像他。也可能是自己的错觉吧，他望着秦维航转身离去的背影，心中也是百味杂陈。掉头往图书馆的方向走了没几步，忽然又听见秦维航在叫他。他纳闷地回头，看见秦维航站在离他20米远的地方问他。 哎，宿舍号是多少啊？ 606。